为了确保假期前的安全措施已经做好，我知道管工或者安全督导员是会做最后检查的，例如确保气焊设备已经储存在指定位置，确保封煤樽的气体供应阀门已经关了，防止气体泄漏，同埋确保工友已经将剩余的气体释放同埋除低所有气候，并且再次确认工作的范围冇留低任何火种。 我都知道管工或者安全督导员会用检查清单做最后检查，确保检查项目冇遗漏。 咁放完假之后有咩需要做啊？ 工友在假期后开工之前都要做足安全检查，就好似头先讲开烧焊咁样，先保持良好通风。工友要检查所有气焊设备良好，正确咁样安装气焊设备，仲要确保附近冇存放易燃或者系可燃物料。工作范围要放置有效嘅灭火筒，咁先至可以开工噶。 听完你讲，我一定会记得每次假期前后都会做好检查噶啦。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六十秒。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达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疫情期间有没有计过自己一个月吃了多少次外卖呢？如果比禁堂食之前多了，这个疫情对你有影响。如果跟疫情之前没有变化，即是说疫情最低限度对你的饮食习惯起不到任何相关的副作用。如果比之前少了，是不是即是你回家多了，见家人的时间都多了呢？如果是这样，疫情之后都要记得多些回家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一分，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阿 O 同埋 Kitty 啦。 早晨啊，早晨晨光嘅听众。 早晨啊，十五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69%啊吓，咁啊稍后时间咧就会吹冷风啦，咁啊注意保暖啦。不过咧股票市场咧继续炽热啊吓，港股啊连升三个交易日，当然要请我哋咧，哇都热辣辣啦。咁啊，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啦。帮我哋分析一下大市先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阿欧嘅晨光嘅听众，大家好， 早晨啊 Dicky， 咁啊睇到佢港股 系呢啲好嘅嘢，唔怕讲多次， 讲得冇错啊，咁啊即系希望咧，散股民咧都可以啊掌握得到多啲嘅投资机遇啦，咁啊港股几叻仔，连续升咗三个交易日啊，虽然琴日咧就都有少少坐过山车 feel， 以为佢会垂落去，诶点不知美市咧又夹翻咧升到42点咁样，咁啊睇到隔晚美股都升啦，今日市方面咧，散户股民可以点去部署咧？交俾 Dicky 分析一下啦，嗯。 好，即係太多嘢要講啦嚇，咁但係首先咧都要講下即係整體嘅環球金融市場嘅狀況先，因為咧隔晚咧我哋瞓咗覺嘅時間咧，美國嘅金融市場咧就冇乜問題，即係話個股市冇嘢，跟住咧甚至乎咧個期貨市場咧都繼續咧係微升嘅嚇，當然個納指啊轉跌啦，咁但係喺而家呢一刻咧，其實美國咧喺嗰個所謂嘅即係總統嗰個交接咧，就真係出現咗啲亂子嘅，因為喺目前而家呢一刻啦，即係特朗普就唔會認輸啦，咁亦都喺社交平台叫做貼文，咁但係貼文咧亦都即係被滅咗聲啦嚇，佢都唔可以再轉化，甚至乎唔可以被點贊啊等等，咁所以而家喺呢一刻咧， 甚至乎啊布殊都出嚟讲嘢啦，都觉得而家呢刻咁样嘅环境都真係唔係好对路。嗱，不过点讲都好，我諗都要留意呢个事态发展，即係会唔会影响美国股票市场短期嘅表现。而家呢刻睇期货都仲未有任何影响嘅。咁但係好难讲啊晏啲会点。咁但係呢喺我哋区内香港股市呢，我諗起码同即係呢个事件唔可以话完全绝缘啦，咁但係呢就嗰个影响就唔会话太大。头先欧都讲到就係话港股近期表现呢都气势如虹嘅，无论系指数啦，甚至乎个别嘅股份咧，尤其是系唔系喺指数成分股里边嗰啲咧，哦，就真系西非利嗰只啦。无论系我好中意嘅所谓嘅内需股啦，包括系啲半身股，好似早几日咁嘅蓝月亮突破啦，咁亦都再加埋咧，见得到好多啲落后的板块啊，包括系哇都已经系落后咗好耐嘅物管股啊、基建啊，咁亦都咧有啲即系蠢蠢欲动，有啲咧都升咗上嚟，咁都反映得到，其实又系嗰个好老土嗰几个字啦，就资金嘅轮动啦。喂，炒完呢个板块咯，咁喂，咁有啲咩好炒啊？咁跟住就揾下啲主题啦。当然，嗰个主题大家要捕捉咧，系有个方向嘅，个方向就系话跟住政策走就得噶啦，冇办法啦。跟住阿爷睇下佢哋讲乜啦。喂，而家呢个行业要扶持啊，咁嗰啲股份咧都好难有太差嘅表现嘅。咁由之前由车啊，各样都系咁样嘅。咁亦都调翻转，当政策可能会有啲唔好话打压啦，即系加大调控力度啊，加大监管力度咧，咁就会立少少噶啦。你睇下我一路都讲话 ATMXJ 唔好搞只阿里巴巴住就可见一斑啦吓。佢即系佢股价都系即系弹极都唔系好弹得到，咁就即系都反映得到呢一个咁样嘅状态。咁所以我谂踏入新一年咧，大家喺即系选择你嘅投资嘅目标，尤其是个股嘅时间咧，就系要有呢个思维，即系当你买落去嘅时间，谂一谂，停一停，谂一谂，究竟系唔系政策系正面嘅？如果系嘅，咁当然就相对地可以更加放心咯。 系咁啊 ，Dicky， 你头先有提到就系物管股同埋呢个基建股啦，因为国策推动之下咧都受惠嘅，咁啊见到佢哋有升幅。咁其实呢个升幅你觉得会系长远啦，定系啊唔系？短线嘅啫，咁同埋有冇话边一只、边几只咧，系特别可以留意多啲嘅咧？ 好，咁啊，其实喺目前而家呢一刻啦，大家都会开始睇到哦，政策又嚟咯、哦，包括头先我哋都一路都讲嘅话题啦，即系住建部有一个佢关于加强同埋改进住宅物业管理工作，嗱唔好理，总之系啲字系永远都咁长，咁跟住咧啲内容咧。都系唔系话好实在嘅，真心讲都系有啲空泛，点有改善个费用机制啊，各样那样。但系大家就会谂，咁就即系话对于佢哋嗰个即系业务，即系从事相关嘅业务嘅监管，唔会放松，但系嗰个个范围咧会放宽，咁啊真系掂啦。咁所以咧就啲物管股就升拆上嚟。咁当然佢哋其实过去跌咗好多 ，OK， 第一，第二就系话过去都应验咗我经常讲嘅，就系话，点解我一路都冇乜建议大家抽啲物管股新股啊？咁就因为多数都潜咗水嘅，咁当然我点解都一路冇推介，原因就因为选择太多啦，咁但系咧而家开始就真系喺低位度，终于都见到啲反弹，虽然咁亦都仲系有好多咧系近期或者近呢半年啦，唔好讲多啦，上一次嘅物管股仍然而家就算弹完都仲系潜紧水嘅，咁但系亦都有个别咧都升得都几好嘅，当然唯一有一只系唔潜水嘅就华润嗰只啦，咁跟住咧就亦都见得到咧喺过去呢段时间大家称下边。啲市值够大呀、啊？入咗几耐呀？上咗市几耐呀？咁包括我自己日前即系拍咗片都讲，有个别可能都会有机会入到去港股通嘅长远计，因为嚟紧咧都未咁快，但系2月26号啦，咁咧恒生指数公司又会宣布个季度嘅检讨。咁简单啲讲咧，即系除咗检讨恒指咧，综合指数都会检讨噶嘛，一并检讨噶。咁如果你话入到大型中型个综合指数咯，咁啊即系话好有机会入到港股通啦，因为呢个就系佢哋嘅其中一个主要要求，即系唔计啲第二上市入到呢个指数咧，多数都入到港股通。咁所以其中譬如话世贸嗰只房地产服务咧，咁我都觉得有机会入到，但系寻日真系讲真。彈得同升得太急好多都，包括呢只我自己睇好嘅，哇，真係升兩成，咁所以咧，我覺得就最好都係等等先啦，即係佢又唔會一口氣一支箭咁又咁樣一路抽上去。咁如果你話策略上高咧，即係揀中咗呢一啲，譬如話再加埋有少少港股通憧憬啊，半身股得嚟咧又仲係潛緊水啊。 咁我諗仲要係十大房地產發展商嗰啲啊，咁我諗就可以憧憬個反彈空間會多啲咯。 係啊，特別可以留意有幾隻就即係北水淨流入都幾誇張下，連續十日係咁瀉落去，都睇翻個 冇得唔升咯，所以 係啊，睇翻某幾隻，好睇好喎、啊，佢哋已經前瞻地好睇好，咁啊記得上年咧，咁啊好多股票都係北水嘅愛股啦，咁啊睇到今年個形勢都有啲咁嘅叫部署，就係、是、北水叫做連續兩三日咁樣泵水落去，有某幾隻股份真係不斷咁樣上，不斷咁樣上，係根本上就係如入無人之境咁樣，即係亦都係 Dicky 頭先有講嗰啲類似半身股啦，即係譬如藍月亮啊、農夫水啊，諸如此類啊。嗰啲斯摩尔啊咁样，咁呢一类咁嘅股票，今年仲有冇看头咧？定还是系即系佢哋系因为品牌效应，定还是系北水真系睇到一啲我哋睇唔到嘅嘢咧？咁样啊 ，Dicky 可以讲下。 或者系啊，奥利都讲咗个即系投资市场嘅主轴，从近期嘅主题。咁啊，實際上咧呢幾隻股份，我自己專欄都有即係寫過，咁推介過添。咁藍月亮亦都我經常講添啦嚇，唔特別即係好似好側重於一隻個股啦。咁但係咧，頭先阿 O 講嗰個咧，肯定係我哋要即係思考嘅方向嚟嘅。簡單啲講，第一就係話喺未來，即係講緊恆指嘅改革咧，咁好可能喺即係一月底嗰個諮詢完咗之後，最快可能係佢哋嘅第二季，即係恆指嘅第二季嘅季檢咧，就會宣布所有嘅結果。咁宣布第二季可能係八月啦。咁但係換言之咧，恆指喺今年之內咧，成分股嘅數目一定會增加。咁當然個目標而家呢刻都已經其實一路增加緊嘅啦，因為啱啱對上一轉已經加咗三就減一啦。咁但係未來可能去到八十隻。咁即係換言之咧，其實嗰個加埋快速流入機制咧，其實好多呢啲一千億以上嘅市值嘅股份都已經可以有機會問鼎恆指嘅補助，唔淨係話港股通咁簡單啊。咁但係喺而家呢一刻咧，其實就淨係炒可以有機會入到綜合指數而可以成為到港股通嘅咧，咁仲有我哋要諗多一層嘅，就話你做到港股通都冇用嘅，一定要係啱內地啲投資者口味，即係話有啲港股通嘅股份佢哋都唔鍾意炒賣嘅，或者係乏人問津嘅。咁但係呢，如果你話好似頭先我哋提及過嗰啲全部都係一啲消費品牌，又或者係最少係內地嘅投資者佢哋會好熟悉你話有個別可能係直情係市場嘅即係話領導者啦，喺嗰個行業裏面佔第一㗎啦。咁呢啲股份真心講一定係貴，同一定係個估值會比較高嘅。咁但係呢亦都因為呢幾個憧憬嘅緣故呢，咁可能呢就會係繼續會有呢個狀況嘅，就即係話大家願意俾高啲股值囉，咁個炒賣空間又會多啲囉，咁所以係咁樣嘅。咁但係你話喂咁水平唔平，咁梗係唔貴唔平啦。睇醫亦使唔使買呀、啊、喂真係真心講而家真係唔係抵買啦，因為我最初講或者甚至乎阿 O 喺 冇我都係聽你講嘅係。 都係喂14蚊邊呢啲睺得過喎，我都記得阿 O 都咁講過。 系，我可以做证嘅。 冇， 我都有听你两个讲 嘅，我都系听 Dicky 学习。 系啦，我哋睇法一样嘅吓，吻合嘅。咁而真系证明咗，我哋都叫做睇啱啦。咁而家都上到18蚊啦。咁你就系永远都系嗰啲问题。哎呀，咁我错失太易，又买得太迟，我怎想到它会升到这样子咧？咁我系咪而家又追入去？咁我真系好难俾意见啊！去到呢啲位置，你问我佢会唔会跌翻晒落去啊？喺呢啲所有港股通啊，即系话中指啊、恒指啊，都从来未发生，但系有机会发生，咁我又唔会觉得跌翻晒落去噶啦。所以即系总之，今年嗰个投资主轴，跟住政策就有第二咧，就系话一啲所谓嘅consumer cyclical 啊，即系中文就系消费周期性嘅股份咧，咁我都会系继续睇好咯吓。 系咁啊，散股民咧可以部署下啦。咁听呢个环节咧，你会得到更加多嘅资讯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我持有蓝月亮， 系明白。咁我哋听日再倾过，因为仲有好多话题要倾啊。唔该 ，Dicky，thank you， 拜拜。 阿 O， 你对2021年有乜嘢期望啊？ 2021年你好啊，希望你令每一个香港人都好好。点好法？就系、是、揾到、挣到、身体好，你又做唔做得到？ 梁永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远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齐迎接2021。 晨光第一线。 一月七号星期四嘅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二十三分，室外气温而家十五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系你好 ，Kitty， 你好啊，小白。 早晨啊，早晨，崔嘅堂。喂，头先咧听到阿 O 嘅宣传声咧，就话到即系搵到啊，净到啊，梗系好啦。 仲有身体好。 佢依家直头拜年咁样。 拜年咁样啊。 发觉咧，嗱，而家啱啱又过咗圣诞同埋呢一个即系过年啦，咁大家可能使钱方面咧，有一个唔觉意。就算出街消費少了，你在網上消費的錢都一樣是花了的嘛，是不是？那令到很多人發覺，哎呀，現在剛剛2021年呢，荷包呢就突然間瘦了很多了樣。原來這個調查呢，他們都說到，有幾個原因的，不過這幾個原因呢都是那些嚟㗎啦，都是話俾我哋聽，其實媽媽呢是女士咁樣。佢就話到啦，嗱，第一個原因係咩呢？人工太低，咁呢個梗係啦，係咪先？咁仲有啲呢，就係譬如係衝動消費啊，或者呢就係借錢呢，其實都原來而家好多年輕人呢面對緊啊，喺呢一個財政上嘅幾個大嘅難題嚟嘅。 哇，小白，你講到呢個衝動消費呢，我嗰次喺網上面睇一啲文章呢，RO 你之前都話你都有睇嘅嗰個 page。咁佢咧又讲到歸納咗唔知几十个嗰啲超级成功人士，即系一讲个名你就知噶啦。跟住嘅避开嘅一啲习惯，其中一个咧就系呢个冲动性消费，即系话咧同佢哋倾过偈之后，发现呢啲咁成功嘅一啲金融界嘅人士啦，原来佢哋咧都有避开呢个冲动性消费噶。 成功嘅金融界人士第一样嘢就系朝头早千祈唔好买美式 咖啡，系咪悭翻几十蚊？ 美式咖啡一开始已经一晨早已经掠咗。你四十蚊咧， 系啊， 未揾錢先使錢啊！ 如果唔買呢個美式咖啡，你其實慳到幾多錢啊？ 都好多啊， 好多啊， 有五位數字噶，有五位數字噶， 即係一個月係嘛？ 唔係一年過去了， 一年啦，一年 你四十蚊一杯啊嘛，咁你即係十日咪即係400蚊咯，二十個工作天咪即係8嚿水咯，咁你8嚿水一個月啊嘛，乘翻12個月，咁咪 around 10,000蚊咯。 係啊，真係慳到好多錢嘅，好啦， 自己喺屋企充啦。 朝頭早唔好叫我計数，实计错，实计错 咁啊！但系啲专家就话到咧，其实年轻人咧就要改变佢哋嘅心态。不过呢个叫做改变心态嘅嘅讲法咧，几突破噶。佢哋话不如大家试下将悭钱当成一种嘅乐趣。 哦，悭咗等于赚咗啊嘛！我成日都系咁噶。 可以咧，从嗰啲嘅生活嘅方式咧去到开始嘅，例如咧食饭嘅时候多啲约朋友出去食。点解咧？嗱，约朋友出去食咧系因为嗱。我哋如果一個人食嘅時候，你成日都會覺得我叫嚟叫佢一兩個餸咧，好悶啊！但如果你揾到幾個同你志同道合，大家都諗住慳住使嘅朋友咧，大家一齊出嚟食飯咧，其實你 share 咗嗰啲餸咧，大家又會覺得，咦，我一樣嘅價錢。食到咧就係唔同嘅食物，個感覺咧會開心好多啊！ 但係而家疫情就不能夠約啦。 咁當然啦， 但自己喺屋企咧，其實都有啲好平嘅方法嘅，即係喺屋企煮咧。有時候你出街食咧，即係你都即係坐底都幾十蚊啦。但係有時候我慳嘅時候咧，我真係可能一包護士分兩餐食咧，都好平 㗎。你會咁慳家㗎？ 有啊，崔傑同琴日教嗰個燒茄子咧，嗱你買兩碌燒茄子啦， 都係十蚊雞。 6蚊雞啊！我嗰邊買菜比較便宜啲啊，跟住鋸開，跟住整咧，跟住我嚟撈飯啊， 咁一餐啊， 六蚊雞幾平係咪先？ 呢個都係 好貼地啊！其實我哋都生活得。 而家咧就話，即係大家都未必可以開源啦，就唯有都係用住節流嗰一招啦。咁啊，如果你話要慳家嘅時候咧，要培養一個叫做慳錢唔亂使錢嘅習慣咧，一個習慣。大家有冇谂过，其实系要几耐先至培养到呢？ 我有几个讲法噶，有啲又话14日，有啲又话21日。我相信21日啦。 21日嗰个我都听过， 系嘛？ 系啦。咁其实咧，但有啲专家又喺呢方面做过研究，佢哋话到咧，其实最少咧系要18日。咁但系有嗱，睇翻每一个人嘅个性啦，有啲就话咧，佢哋真系做过研究，要差唔多咧成250日。先至可以培養到一個嘅習慣，即係例如佢哋嗰個研究係用咧就係、是例如食飯之後去跑步啦，同埋一路食飯就開始戒傾偈啊。咁呢啲我哋成日都要做嘅嘢，但係你戒咗佢，咁你就用一班後生仔去到話啦。喂，原來呢一班人咧去到叫佢哋改咗個習慣咧，係有啲係18日就改到，有啲可能要250日。好啦，套翻落去呢一個叫做慳錢嘅方法嚟講咧，如果大家諗住揾到啲新嘅慳錢方法咧，其實就要。因人而异，有啲可能真係要发觉咧，係半年以上咧，先至觉得 哎，我悭钱，而家悭得比较上舒服啦。 嗯、 有啲咧，所以就系话，喂，我悭咗三个月咯，都仲系好唔习惯，仲系觉得镜住使，你就好唔舒服啦。 或者譬如悭钱呢个咧，你头先你话200日啦，即系半年咁样啦、嗯，我当大半年啦、啊，你真系悭到个成绩出嚟咧，就会有嗰个动力继续做落去。即 系 可能你头一两个礼拜你自己 feel 唔到嗰个成效有几多，即系可能悭得几十蚊啊、几百蚊啊咁样，你觉得诶、哎、都好少啫，但系做咁多嘢，但系即系日积月累嘅时候咧，你就会啊 feel 到嗰个力量喺边度啦。 系啊，同埋因为要记住啊，唔好谂住自己做到少少成绩出嚟咧，就即刻喺度话咩咧？啊哈，做到少少成绩、啊，我奖励下自己先。 一奖励咧，将自己悭嘅嘢咧，全部蒸发晒系嘛？ 通常你一话奖励自己咧，然之后咧就系买咗啲嘢俾自己啊，或者食翻餐好嘅，其实啲钱又系使咗。 系啊， 系啊， 咁啊唔紧要，即系使钱嘅，最紧要就 系 同你好中意嘅人一齐用啊嘛。最怕就系咧无啦啦咧多达啦咁样，即系架车乱咁拍啊，跟住食牛肉干啊嗰啲。 咁啊小心啲啦，所以新嘅一年咧，大家都要谂下培养啲乜嘢好嘅习惯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阿爸阿妈，你哋嘅生日等我安排下点庆祝先。 爸爸妈妈，我出咗粮啦，呢啲系俾你哋嘅零用钱啊。 英国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曾经讲过：逆子无情，甚于蛇蝎。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系同屋企人讲一声：我哋一定要孝顺父母啊！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一批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闯入国会山庄，示威者和警方爆发激烈冲突。當地警方表示，早前一名在国会山庄内中枪的女子证实伤重不治。警方未有交代那名女死者的身份，只是界定她为平民。警方说，事件之中至少拘捕13人，全部被捕人士都不是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居民，又检获手枪、长枪等至少5支枪支。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有白宫官员表示，国会山庄现时已经安全。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话，所有议员和职员应该留在国会内，直至警方进一步通知，并且在稍后时间继续确认各州选举人大选投票结果的联席会议。共和党籍的前总统乔治布殊谴责今次事件，指场面令人心碎，对某些政治领袖的鲁莽行为感到震惊。多国领袖谴责今次事件，英国首相约翰逊说，美国国会的冲突场面可耻，形容美国代表着世界的民主，现时应该要和平有序进行权力移交。加拿大外交部亦都表示，权力和平过渡对民主至关重要，将关注事态发展。法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今次事件是对民主的严重攻击。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 Twitter 贴文，对国会的场面令人震惊，有信心美国可以确保和平，将权力移交至在大选之中胜选民主党的拜登手上。英国疫情严峻，单日新增1041人死于新型肺炎，较前一日增加超过200宗，亦都是去年4月以来首次破千。当地星期三新增超过62000人确诊，再创单日新高，并且连续两日在60000宗以上。卫生大臣夏国贤说，目前有超过30000名患者在医院留医。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荣忠、梁学熙，晨光出双粮。 今日我哋讲下 宇宙大帝。有啲卡通片嘅主题曲，就算你冇睇过，你都可能会识得唱，因为佢哋实在系太过经典同埋家传户晓啦。继之前有讲过嘅《黄金战士》，好多人都会识唱之外咧。在80年代另外一套很著名的动画主题曲，由哥哥张国荣所主唱的《宇宙大帝》，就算你不知道他什么样，你都一定会知道神奇大帝是穿了个窿的。其实这套卡通总共是有50集，就是80年代初期其中一套很重要的我们叫做超级机械人的动画作品来的。何谓超级机械人呢？就是里面会有很多超现实、超级天马行空的科技融合在里面的。咁话说宇宙大帝嘅故事咧，就唔系发生喺地球嘅，喺嗰个未来嘅世界，人类已经移居咗去木星嘅一个卫星上面生活，但系好景不常，有外星人侵袭。系啊，多数呢啲超级机械人嘅作品咧，都总会系有外星人去侵袭人类嘅。咁人类点算啦？咁就研发一个最新科技嘅机械人去对抗佢哋啦。每一集嘅结局，宇宙大帝都系会用无双剑将只怪兽消灭嘅。亦都是整集的高潮，相信当年很多小朋友见到宇宙大帝出绝招，都会是觉得百汗不厌，非常热血的。 我成日都话了，到底崔健同佢童年做过啲咩嘅咧？ 咩啊？ 今朝佢同我讲话，钟哥，宇宙大帝我冇睇过。咁你只係睇过小丸子㗎咋，你细个嘅时候。 咪住先，我真係有 check 嘅 ,1980 年。 我问你有冇睇过啊？ 冇睇囉。 咁、哦、你之后都有重播过㗎嘛？ 有 咩？梗係有啦。 不过呢啲好男仔，可能我真係一见到嗰个话头我就飞咗去啦。 佢、好似话係430穿梭机里面早期嘅作品嚟㗎、哦。 我係睇闪电传真机㗎，因为。 懒叻咁样。 唔叻，唔即係都係唔同啦，睇啲。 咁你有冇听过呢个名先？ 诶、但系又有喎、 啊。咁即系个起码个名咧都叫做响啊。 起码佢出名嘅， 出名啊嘛， 首歌都出名嘅。 呢、个固然之啦，咁嗰只地下版就唱到街知巷闻啦。 头先阿梁学熙都唱咗， 佢 就穿咗个窿， 后边嗰三句而家唱唔出， 出唔出得街噶？ 出得嘅，出得嘅，佢冇粗口， 系 亦都冇歧视成分嘅， 系 只系黐埋一齐，你觉得好奇怪嘅啫，只系、 哦、即系上文答下你咁样嘅。 以前啲 纯粹啱音，纯粹啱音。 系啊，版通常都系咁噶啦。阿刘伟可以用15秒钟时间讲晒个古仔嘅结构出嚟嘅， 成套卡通片 可以讲晒嘅，15秒钟讲得晒、 哦。好啊，嗱，而家开始啦。咁啊，嗱，基本上咧就系话人类咧喺呢一个嘅木星嘅卫星嗰度居住啦。咁然之后咧。就有一啲宇宙探索嘅机械人咧，本来谂住做宇宙探索，但系有外星人嚟到嘅时候，咁佢就攞咗啲机械人改装咧嚟打坏人，跟住咧仲要每一集都可以合体嘅，一路合体到第50集嘅， 咁、就完啦，系啊，完噶啦，讲完最后咪消灭咗外星人， 系 跟住冇嘢咯。 哦，即系 total 系得50集嘅啫， 好似系50啊， 系啊，50集，跟住仲要系咪因为唔红咧？佢冇跟住冇嗰啲咩剧场版啊？嗰啲咩 OVA 啊，嗰啲冇嗰啲。 首先幾樣嘢先，如果喺80年代、70年代至到80年代中期咧，其實所謂嘅劇場版喺日本唔係咁叫做咁熱鬧啊，唔係好多 嘅 啫。 唔 hit 嘅嗰陣時。 唔 hit 嘅，通常都係完咗個電視就完㗎啦。 嗯。 好少，唔係多咧嘅劇量。以前數翻轉頭，未鐵甲萬能俠有咯。 嗯。 之後都應該好少㗎。 哦，即係嗰個年代唔多。 唔多，完全唔多。而家同而家唔同啊嘛，係唔係都值肥幾套出嚟咁樣呃下錢先㗎嘛？ 喂，同埋係有陣時嗰個年代嗰啲劇場版會唔會係攞翻電視版剪翻啲嘢加少少咁就係㗎啦？ 兩樣都有。你仲話講到高達咪就係咯？佢最初第一套電影版咧就係90%添啊嘅畫面咧就係剪輯某幾集嘅電視版就變咗電影版啦。咁之後嗰啲先至話叫重製畫面，但係所謂嘅重製畫面咧，其實個劇情係冇喐動嘅，即係只不過佢真係叫做電影重新畫過，靚過以前嘅，靚過電視嘅好多，只不過係因為電視嘅 個水準好參差，每一集嘅水準都好參差嘅。以前嚟講，咁啊講翻宇宙大帝咁，正話阿梁，我喺度講咗個嗰個故事係咩咯？ 係啦，十五秒講完啦。 講完啦。 咁你覺得好唔好睇咧？ 嗱，好唔好睇？以前必定覺得好睇， 係 因為選擇少啊嘛。咁、你每一年有一套嘅叫做超級機械人出嚟，啲細路就哇機械人啊新噶，你就會好開心。 即係機械人就得㗎啦。 就會好開心啦、無論喺香港或者日本都係。嗰陣時嘅選擇相對少啊嘛，咁啊梁愛卿，我哋嗰陣時細個，我哋嗰陣時細個， 唔係你哋都有細個嘅時候嘅。 我哋嗰陣時對呢套卡通片，第一當然就係睇嗰套卡通片啦，但係最大嘅影響咧，就係呢個機械人，即係宇宙大帝嘅玩具，就令到我哋哇嗰、那個超合金，令到我哋覺得哇好想擁有啊，有嗰種嘅熱切嘅期盼啊嘛。 唔好意思，我想問下超合金即係點咧？即係嗰個質地係唔同啲嘅， 係 輕啲 嘅。 你記住一樣嘢，如果你同當時嘅僆仔講咧，你千祈唔好講一嚿爛鐵，因為細路仔覺得嗰件真係用超合金去製造嘅， 即係其實俾個名佢叫做超 合金，係啦，一啲真係超合金嚟嘅。咁如果你同大人講話，喂，佢真係超合金嚟嘅，佢就話你傻㗎，嗰啲明明是一嚿鐵嚟嘅啫嘛，所以同大人同細路睇同一件事咧。由嗰陣時開始已經有好唔同嘅角度。 哦，即係因為其實係咪有一啲係塑膠啲嘅版本就冇咁靚嘅啲質地，咁所以嗰一啲鐵嗰啲咧就叫佢做超合金啦。 係啦，咁、超合金呢個名字我哋遲啲揾一集講點解會有超合金呢三個字出嚟啊？即係呢個又係同動畫嘅古仔有關嘅。 係啊係啊， 咁 嗰陣時我記得咧即係頭先阿鐘哥講到呢一個嘅超合金咧，我記得嗰陣時係一個好遙不可及嘅夢想，因為佢一嚟已經好大盒噶啦， 大盒啊貴啊， 好似冇細盒版。 有細盒版， 但係唔合得睇啊嘛， 唔合得睇， 咪咯，因為 好有要求。 嗰個重點就係你睇呢啲卡通咧，每一集咧，我個夢想就係好希望可以好潮咁樣咧，同卡通播緊，我個機械人 同佢一齊玩啊， 冇錯啦，但我從來都冇發生過嘅呢樣嘢。咁就呢個係一個我覺得當時如果你做到呢樣嘢係可以翻學校耀武揚威嘅事情嚟嘅。 即係我呢個宇宙大帝嘅細個嘅時候，即係80年代出嗰件超合金咧，我僆仔時候係曾經擁有過，即係大盒嗰只，所以我係好高興，我可以玩過。正話同我啲講咧，一路睇住電視，我一路玩咧，我試過有呢個回憶喺度㗎。 哦， 所以我對呢套卡通 片，男仔係咁樣㗎？ 係，咁當然啦。 女仔睇啲公主片唔會攞個公主出嚟玩㗎，因為當自己真係個公主啊嘛。呢個就係男仔同女仔嘅唔同啦。 哦，你就係一個即係 活生生嘅公主， 自己啊嗰個第一身嘅視線。係 啦，我唔需要攞只公仔出嚟 嘅。男仔就唔同啊，因為你唔會有一個機械人㗎嘛，細個揸住都好啊。咁裏邊嗰啲所謂嘅。我記得就係無雙劍十字斬咯，嗰啲招式就係、 哦係啊，好似後來就強化咗，就唔知加咗個死光定咩，我都唔係好記得啦。 係啊，咁同埋以前咧就最即係特別係嗰啲超級機械人嘅動畫咧，最興有一樣嘢就係、是、唔知點解佢嗰個合體嘅過程咧係有咁長拖咁長。 係 咁跟住嗰只主題曲咧就會好澎湃地播出嚟墊底啦。 係 咁，然之後你睇住嗰啲畫面，聽住嗰只歌，我哋就叫做咩啊？熱血啊！ 咁样就过咗两分几钟啦。 系啊，系唔知点解噶，即系嗰两分几钟咧，嗰啲外星人系唔会发射飞弹打佢噶。 哦，咁同美少女战士一样啫嘛。 变身嘅时候 换晒衫啊 ，set 晒头啊，咁样同人搞 嘅。不过咧，呢一样嘢你都唔好话唔系日本动画片先创嘅。其实你谂下，喺以前嘅粤语长片时代咧，当阿于素秋同阿石坚喺度打紧嘅时候咧，隔篱嗰啲卒仔咧系唔会埋手嘅， 系 一定喺出边兜圈啊，兜嚟兜去都唔会打。等佢哋两个打完之后，其他先逐个上， 系 即系唔会话一窝蜂一齐打噶嘛，系唔会嘅。 系呢啲咪礼仪咯。 我你打紧，我唔喐手啫， 睇定啲先， 睇定啲先咁样啊。好啦，咁所以话呢一个咧，正话阿梁我喺度讲到，咁以前嗰啲所谓叫做公仔书啊。咁有几多呢啲咁样嘅叫做将日本嘅一啲图片转载咗落嚟喺香港出现嘅公仔 书。其实真係 cap screen 啊。 嗱 係咪 嗰陣時邊有得 cap screen 啦、 即係嗰个概念啊，即係嗰套卡通片嘅其中一个画面就摆咗落本书度。 係啦，咁首先 N 年前呢，即係讲緊喺90年代之前添啊，如果我冇记错，所谓嘅版权呢基本上係冇出现嘅。咁所以你出咗啊，我咪攞嚟複製咯，咁無論日本自己又好，香港見到日本嗰啲都好，都冇版權呢一樣嘢噶嘛，所以咧你會見到好多香港以前出嗰啲一蚊兩蚊本嗰啲公仔書好薄嗰啲咧，裏邊嗰啲 唔係香港人自己畫㗎。 哦， 佢直頭可能買咗一本講宇宙大帝或者講其他公仔嘅嗰啲書買咗翻嚟， 嗯， 未搣咗出嚟，未過嚟 scan， 跟住咪印咯。佢極其量咪就係將裏邊原本寫住日文嗰啲嘢。 改 咗 做 中文 字， 系 啊，冇前文后理，好夹硬，无啦啦话咩？诶，宇宙大帝用把剑劈开坏人，咁跟住嗰啲好奇怪嘅 caption 啊，打错字又有啊，有啲最无良嘅咧，我真系觉得，后来我大个发现咧，佢嗰书里边嗰啲公仔咧系喺玩具个盒嗰度剪出嚟嘅。 啊，都唔奇啊！嗱，首先咧，我仲话用咧，我系话佢系改咗中文。佢唔係翻譯咗做中文嘅，佢係改咗嘅啫，即係如果有張圖啊，是但了呢幾隻字啦。但係咧，我哋嗰陣時睇，我哋係唔知噶嘛，我哋覺得哇，嗰啲就係真係真理嚟，原汁原味嚟噶。佢講嘅嗰個就係原本裏邊所講嘅嘢嚟噶，其實係唔知講咩嘅。 系，但系而家嗰啲书仔咧，如果有保留翻，我见过曾经有人喺网上摆翻出嚟咧，都有人收藏 嘅。梗系有啦，因为你而家冇可能揾得翻嗰啲书噶啦，冇可能啊！ 真系好似仲有几本。 哇，嗰啲真系值钱啊！你冇可能揾得翻，因为而家你冇可能出噶啦嘛，有版权之后冇可能出，同埋嗰个年代啊嘛，即系始终有翻经历咗成三四十年嘅时间嘅考验啦嘛。 系冇办法啦，你讲到咁多年前系嗰啲即系资讯未系咁流通嘅时候，即系你见到有已经觉得系好啦， 系 啊！如果你而家收埋真系开心啊！以前见得最多呢啲书嘅，一系就书报摊啦，另外一个就系嗰啲叫做非法铺啊嘛。 哦，剪头 剪头发嘅地方，跟住啲僆仔闷啊嘛，咁啊买本俾你啦。 好核突噶，嗰啲一掀开里边好多头发噶。 系噶，但系嗰阵时都唔介意，因为屋企冇啊嘛。你想睇嘅时候，你就喺嗰度睇嘅啫。所以嗰阵时去剪头发，唔系因为中意剪头发， 系 想睇 公 仔书咁样 啊。另外仲有个问题想问啊，关于宇宙大帝头先未讲过首主题曲嘅。咁我曾经听过有个讲法咧，我唔知系咪真嘅，就系话当年咧哥哥唱呢首歌嘅时候咧，特登唔系用翻佢平时唱歌把声嚟唱， 系专登嘅。呢只歌咧，即系可以话好多个传言啊！嗱，首先第一个出现嘅版本又话系阿威里唱嘅，跟住之后咧就换咗阿哥哥个版本，跟住又话阿黄沾唱过，阿沾叔又唱过，所以究竟有几多个版本咧，系真系冇人知啦。咁但系今日拣呢个咧，就系阿哥哥个版本咧，当然系我相信咧，如果你而家识唱嘅，我绝对敢肯定，无论你而家做紧乜嘢，你自自然然咧会跟住哼出嚟嘅。 帝主在太空，三位忠心战士，有勇气，更有热情，似个正气大孩子。星空轨迹里飞，任务极神秘，看远处家乡之星，星光和明媚，追击奸党恶魔。是豪怀大志，我要这世界和平，肃清星空和风气。三军一起出击，三军一起出击，快快去！大吉他，力量圣诞同事，人群赞美，星光闪过，那是我在太空飞。力量圣诞同事。 我是崔杰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神光第一线， 哎，小白。 哦，崔杰同阿欧，你哋好啊吓！ 你好啊！ 老板咧，即系嗰啲上司咧，其实咧就分咗两种嘅，咁啊，梗系有好又唔好嗰啲两种啦。嗱，好嘅咧，我哋一阵间就讲，我哋先讲咗有啲唔好嘅。啊，睇下报纸咧，见到有啲老板佢哋都几得意嘅，咁啊，佢哋就话就喂，各位同事，咁啊，大家咧都辛苦啦，啊，咁啊，我有张助战咧，就俾大家可以喺呢个工作嘅时候咧，咁啊，放喺张凳嗰度。 你系咪真系讲到我哋自己啲嘢嚟噶？你真系讲到我哋自己啫？ 唔系， 我哋公司真系有噶。 嗱，因为佢哋呢个老板咧，佢放咗呢一张嘅助战喺啲员工嗰张凳嗰度咧，就声称咧就可以令到大家个坐姿矫正啊，即系令到大家坐得舒服啲啦。 哦，系。 咁啊，有啲员工咧坐下嘅时候啊，真系都 OK。几暖心呢、啊這个老板。好啦， 真相是怎樣呢？ 真相是個老闆是傳銷公司 透過 兼職賣，兼職賣 啊， 等全部員工都要買，他再食回傭。 一個月之後你如果再坐的話就要給錢，每五蚊一分鐘。 是啊，原來這個坐戰呢是有那些咩？真係有嗰啲 check 心跳啊，check 你血壓，哔哩吧啦咁嗰啲嘢喺度嘅。咁但係咧，最重要嘅咧，就係佢哋用呢一個嘅助戰咧，係愛嚟 check 下個員工幾時冇坐喺個位嗰度。 嚇！ 係啦，嗱，因為你坐喺度，你有 data 嘛，你有 data send 到 HR 嗰度，咁但係 HR 就用呢個 data 咧，佢冇 send data 嗰樣嘢咧，就證明呢個同事咧，佢未翻工。佢冇坐喺位嗰度， 或者喺pantry 嗰度冲杯咖啡，冲两个钟咁。 系啦系啦，冲两个钟，跟住转头咧，佢一翻埋位收到电话咯。喂啊，陈生，点解你会唔喺个位嗰度噶？咁所以咧，佢哋就会觉得喂，老板，你虽然初头你就讲样嘢好，但系做起上嚟咧，立心不良，不得民心啊！即系你竟然用反用呢个高科技去到侦测住呢啲同事喺唔喺位做紧嘢。 喂，小华，我想问咧呢一个嘅報道啦，或者呢個消息係邊個國家出嚟？內地哦， 哇，咁好簡單去解破啫喎！你咪擺個袋有重量嘅喺你個位咯。 佢話你 check 埋啲咩心跳嘛，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正所謂。 你知唔知而家我有陣時咧，即係中午嘅時候去買碗面咧，咁我有陣時都會即係同啲姐姐傾下偈啊嘛。咁啊見到啲姐姐收銀隔離咧，佢成日有好多唔同機嘅。哇！而家嗰啲咧，佢啲打卡機唔係我哋以前成日諗住一張卡特塔咁樣嘅，用指模認證。 哦，即係冇得叫同學仔幫你 take attendance 啦，真係。 係啊！哇！而家啲真係啲科技好犀利。好啦，我哋講完啲立心不良嘅老闆，可能叫做尖酸刻薄少少啦，都有啲好嘅老闆嘅。咁呢個方法咧就啱啦。你為咗能夠令到啲員工咧可以即係翻工嘅時候咧，咁大家上心啲、落力啲咧，就唔好下下 check 住人哋啦，反而攞個心出嚟去對佢哋好，咁人哋先會為你賣命噶嘛，係咪？ 啱聽。 佢點樣可以令到啲啊 攞個心出嚟咧？ 冇錯啦。佢咧就 佢真係諗都唔諗，嚟啦，員工們， 佢諗啲遊戲， 拉開 心口 條拉鏈， 佢咧就諗咗啲遊戲嘅，佢就知道咧，員工有陣時就特別多後生仔，佢覺得啊後生仔容易懶散啦，佢諗啲 game 咧就係話，每日朝頭早咧，如果各位年輕嘅同事啊，所有人你哋翻工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喺公司嗰度尋寶喎、哦，尋寶係咩咧？原來有啲叫做咩獎勵卷啊，唔係券啊，卷啊，一卷卷咁樣。因為老闆咧，原來每日夜晚咧收工嘅時候，佢咧就會拎住張紙咧寫啦，寫下啲禮物，例如啊，當你抽到呢張紙嘅時候，恭喜你啊，你可以唔使打卡一次；抽到呢張紙嘅時候啊，恭喜你啊，你今日可以遲到一次。好啦，又抽到呢張紙，恭喜你，我今日送一杯咖啡俾你飲。又或者咧，直頭現兜兜咧，直頭。卷埋張紙俾佢咧，你攞住呢張紙過嚟揾我啦，你可以攞到幾多幾多錢喺度嘅，咁令到呢啲員工咧好中意翻工，而且每日翻工嘅時候咧，大家已經冇再遲到， 又好有樂趣咁樣， 因為喺自己嘅位嗰度咧，喂揾下啦，會唔會喺凳底啊，會唔會櫃桶啊，會唔會喺將嗰個門嘅上邊啊收埋咗啊？大家好努力去到揾呢啲叫做嗰啲咩獎勵卷啊，咁啊揾到嘅時候咧就哇好開心啦，哎我可以唔使打卡啊，我可以遲到啊，甚至乎咧我今日。可以無端端我拎住張券咧，就同老闆講：我第二日唔翻工一日，獎你一日假期。咁所以咧，員工咧就覺得喂，這個老闆咧，佢真係好貼心，佢真係令到我哋覺得咧，我翻工都變成一種嘅樂趣。 哦， 佢又點捨得遲到咧？係咪？ 所以張券都燒咗佢啦。 其實我都 唔會遲到嘅， 唔遲到啦。不過覺得啊，翻工嘅過程好似打機咁啊，好似玩緊尋寶遊戲咁樣。 其實你咁樣翻工，啲同事真係幫你賣命嘅喎、哦，即係覺得老闆你好、哦，你攞個心出嚟對我，你又錫我哋、哦。有陣時啲嘢你要我 OT， 你唔講我都幫你 OT 啦，係咪先？特別而家經濟差嘅時候，所以你最緊要就係咩咧？我對你好。你咪一樣對我好咯，做人好簡單嘅啫。 不過呢一條橋暫時就唔係好 work 啦，因為好多公司咧都仲係 work from home 啊，除非我遲唔入你屋企，再同小白講，小白你睇下你床下底， 嗱 傾律片咁樣， 你幾時嚟 個 IT 公司咧可以即刻寫個 app 出嚟，然後每一日咧就send 俾啲同事，你開 email 嘅時候就撳嗰個 logo， 撳個 logo 就好似一個禮盒咁樣嘅，一撳落嘅時候睇下 pop 出嚟嗰下咧係咩嘅，就話啊 pop 出嚟可能話啊你今日你要繼續努力工作啦，跟住撳個掣咧拆禮物嘅時候。 候就話啊，恭喜你，你今日咧有 coupon 一張咁 樣。係喎係喎，即係有啲抽獎 feel 咁樣咯。 但其實我覺得即係做一個貼心嘅上司，都唔淨係話可以玩遊戲。當然頭先阿小白講嗰個係好得意啦，即係大家樂在其中啊，樂也融融咁啦。咁但係當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其實都有好多嘢做。即係譬如之前我有提過喺日本啦，咁啊有公司咧就話知道大家 work from home 長期坐喺度咧，屋企張凳未必咁舒服啊，都有啲津貼俾你買翻張靚嘅凳擺喺屋企 work from home 啊，即係同公司張凳會有分別啊咁樣。咁其實都有好多方法去表示你對員工嘅關心嘅，我覺得。 咁啊，即係希望老闆們都聽得到啦，有好老闆同埋有監測好有性格嘅老闆，監測型老闆，係監測型老闆啊，咁你又想做老闆，你又有得揀，你又會點揀呢？ 啊，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一月七日是一年的第七日，距離一年結束還有358日。1975年1月7日，時任警隊英籍總警司葛柏被指利用個人職權貪污超過400萬港元，揭發後潛逃回英國，最終被引渡返港受審。案件經過6日半審訊，葛柏串謀貪污和受賄兩項罪名成立，判處入獄4年。出獄後到西班牙，從此銷聲匿跡。事件亦促成廉政公署在1974年2月正式成立。1月7日出生的朋友擁有不尋常的個性，經常會對不平常的事情產生濃厚興趣，具有反諷能力，能夠洞察人性，可以用不同觀點觀察事物，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角度。對於他們來說，就算極其平凡的人和事都有豐富和多變的內涵。如果你是這一日出生，對人性的黑暗面是不是可以一目了然？今日回望當年事，對你有些什麼啟示？天網恢恢，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疏而不漏？還是當中仍然存在盲點？ 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初至到中期，天气持续寒冷。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繼續同你講啦。由於麥當勞道去堅尼地道方向，近日麥當勞道22號對出咧有火警啦。咁呢段嘅麥當勞道去堅尼地道方向咧，需要全線封閉，咁影響到車輛不能夠由花園道左轉入麥當勞道噶。車輛不能夠由花園道轉入去麥當勞道，咁受影響巴士路線12號 A 咧就要改道行駛。咁而喺一帶咧就只係車多少少啫。屯門的海珠路豐安街交界由於有交通意外，影響到現在海珠路豐安街交界一帶就車多。較早前紅磡海底隧道九龍入口近日理工大學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現在紅隧九龍入口三線過去都有車龍，分別公主道過海去到愛民村，七行道北過海排到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紅隧龍尾渡船街天橋近果欄，而紅隧的香港去九龍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在灣仔運動場，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龍尾匯景花園，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龍尾世界花園，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電話機樓。路面情況在九龍龍翔道去觀塘慢車排到虎山道橋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擠塞龍尾進景園，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慢車。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沙頭角公路軍地方向粉嶺。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痛就应该抱紧处理， 那就疗伤，来诚实面对这旧往，伤口若是沉痛，试着细味再滋生，复原然后回望这一刻，方知怎么过渡难关。 接受负面变得强大是 Alfred Negative 这张专辑的方向来的，而痛楚似乎是我们每个人无可避免的成长过程，要克服首先就要诚实面对。作曲吴林峰，填词有 T-Rex， 编曲监制周石汉。 你原来藏着了这旧患，好好学习沉痛，在坏那一瞬间你也会敢去习惯。 上榜暂时三星期，今个礼拜上升三级，来到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五位，许廷铿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嘅主意啦！ 9:09，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先啦。即使咧就业数据欠佳，但系咧市场仍然咧反为炒作啊，美国民主党啊控制国会两院咧可能会加推呢个刺激嘅措施啊，刺激咧美股继续啊创咗收市嘅新高，包括道指啦，道指最多咧曾经升631点嘅，去到中段咧升势回顺啊，收报咧38,29点啊，升咗437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21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78点啊。睇翻咧港股 ADR 咧都有得升，睇嚟咧港股啊唔止三连升啊，有机会做到四连升添啊。咁啊系咪真系升？听得到啊！转个头开始你就知道啦。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好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 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好，上个礼拜呢我哋失败奶呢个环节请咗 Abby 去讲下佢嘅杂货铺啦。 係一个年轻嘅美少女啦、啊、自己出嚟创业啦。咁啊入喺好多地方度入一啲得意嘅精品返嚟卖嘅。 係啦，咁今集除咗讲佢嘅精品呢，即係开始 settle down 同埋开始上轨道呢，又諗住开另一门嘅生意。咁究竟系失败定系成功呢？哈，应该系成功啦。 係。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失败奶， 早晨啦、啊！上一集咧就请咗靓女 Abby 咧同我哋分享啦，佢创业之道路咧，其实啊都唔系一帆风顺嘅。点解要用创业之道路呢？日本啲啊，因為頭先咧即刻撳翻你個雜貨鋪咧嗰啲日系嘅產品咧，我、譬如有個好靚打側孭嘅富士山袋咧，我覺得好啱崔傑彤，好想送俾佢啊！ 多謝你先， 係啊，咁啊，另外咧仲有嗰個咧日本嗰啲褸啊，有個名㗎， 好似 kimono 嗰啲和服嗰啲款， 叫 kimono， 哎呀，我唔記得咗個名叫 kimono 啊，我驚我講咗 kimono。 迟系嘛？ 系啊，讲错咗，麻烦晨早流流系啦。你钳摩 系咪咁讲？ 系咪咁讲噶？ 系啊系啊， 钳摩罗。哦，钳摩罗系啦，其实就系嗰啲日本嗰啲和式嘅衣服啦。咁但系就我点解会引入咁多日本嘢喺个杂货铺嗰度嘅 ，Abby？ 我自己就好鍾意日本嘅，同埋好鍾意佢啲文化，甚至乎呢，即其实你去，我相信好多香港人都鍾意啦，咁但係都唔係完全冇原因嘅，因为你去到日本嘅时候呢，无论係佢个店主呢，佢哋係好有心去讲解每一件商品啦，定係个店主入货呢，佢都係好精挑细选，咁变咗好想将呢一个文化带返嚟香港，因为其实香港呢已经好多時候都係一買一買，或者係我想要啲咩就直接買啲乜嘢咯，好少可會有嗰種想亂咁去行街，甚至乎亂咁去行街之餘，仲要可能同下個店主會傾偈啊，好少呢一種嘅經歷咯。 係啊，香港嗰啲潮鋪咧，全部啲店主唔講嘢 嘅。係啊，好驚啊，入到去。 係啊，一入到去咧，你想問一下個究竟幾多錢嘅呢件衫？你都唔夠膽問啊！我試過喺百德新街嘅幾間鋪頭都係有呢個情況，舊時細個嘅時候。咁啊，依家走 friendly 路線啦。咁啊，恭喜你開張大吉啦！好似上一兩個禮拜先開張啫喎。 係啊，啱啱上星期先開張，因為疫情嘅關係，所以都延遲咗少少咯。但我哋唔怕嘅。 但我想問，疫情有冇影響到你攞貨呢？因為我成日覺得啊，呢啲日本嘅東西可能你都會以前會想去日本旅行嘅時候順便就搜羅下，咁啊帶啲貨翻嚟賣啦。咁但係而家唔飛得嘅時候點算咧？ 而家就喺日本嗰邊就因為其實都雜貨店已經即係經營咗一兩年啦、其實都唔係喎，第三四年咯，搜搜下陣間發現。咁但係已經有即係嗰邊已經有朋友係固定可能移民咗過去啊咁。咁變咗就 line up 咗之後就一齊即係可能去負責喺嗰邊幫我做採購咁樣咯。咁所以就完善咗補翻呢一個物流採購嘅位，因為如果唔係都會幾麻煩。以前就好依靠自己每一個月飛過去入貨咁，而家就要可能靠朋友幫手。 哦，咁有個朋友喺嗰邊又真係方便好多，即係物流啊等等所有嘢，佢都可以喺嗰邊即刻 update 你有啲咩新嘢啊，或者興啲乜嘢啊咁樣。咁啊頭先咧，阿 O 喺上一集咧都有講到啦，就話原來阿 Abby 咧都有涉獵一個 珠寶 有關嘅， 係咪即係見呢個雜貨鋪開始已經成形啦？有90% 似你心目中嘅嘢，有开多一门生意先咁样啊？究竟系咩生意啊？讲嚟听下先。 系卖彩钻嘅，同埋一啲珠宝嘅钻石啦。咁其实调翻转嘅件事系，因为我嗰阵时咧系开杂货店，系想学点样去做生意咯。因为我自己终极啦，想做嘅嘢系有自己设计嘅一啲珠宝首饰嘅一个品牌咯。 咁宏大，但系有乜嘢令到你系会咁想设计自己嘅珠宝首饰咧？咁样 有冇故事？ 系咧，有冇故事咧？因为 细个得到一粒全家之宝咁。 系啦，或者调翻转头就我见身边嗰啲名媛都有啲好靓嘅石，我都要整翻只先咁样，仲要我自己设计嘅，咁系咪有呢啲咁嘅 background 咧？吓， 我妈咪咧，佢有只戒指啦，咁就系即系一粒黄钻咁样，咁但系咧就。其实好细个已经见佢咧，已经系啲爪咧，即系旁边啲爪已经系可能甩咗一两个噶啦，但系佢系即 keep 住戴，好中意啦。咁我自己系都几 old school 嘅，都几婆婆，好中意修补啲嘢。但我发现呢样嘢我系修补唔到嘅，因为又唔识啦咁。跟住慢慢就开始即系会揾下资料啊，去睇啊咁。然后就越嚟越有兴趣咯。同埋我觉得好靓啊，嗰啲珠宝嗰啲宝石全部好似糖果咁样咯，点点零零咁样，同埋觉得呢一边好多，即系至少我哋结婚都可能会想买粒白钻咁样，即系觉得系一个可以全家全之宝或者系可以陪伴好耐嘅一件事咯，所以我突然间就觉得不如我自己都再去进修一下，再去涉猎多一啲咁样咯。 但系我想问咧 ，Abby 啊，嗱，呢个珠宝啦，或者你头先讲啦，话关于钻石啦，其实网络上边。销售 work 唔 work 啊？啊，点解我问呢一个咧？因为喂，闲闲地可能3-4万元嘅，咁啊，一粒石啦，我估我讲细咗添啦，可能一啲价值已经。 其实攞300元以上喺网上买嘅嘢，我都要考虑下， 系啦，同埋 见唔到真身啊嘛。 你冇理由话，我哋喺旺角嘅地铁站交收咁，嗰个人就攞住四万元 cash 咁样，我又攞个嗰啲 叫做照射镜咁样，喂，哇，大力！ 睇下系咪真嘢先？ 即系虽然话香港嘅安全系数好高啫，冇理由系咁样噶嘛。喂，点去操作啊？其实 物流嗰方面咧，我自己觉得网购系已经好成熟啦，同埋佢嗰个即系可能而家俾钱方面咧，都有好多即系我哋 online 要买嘢嘅话咧，其实都有好多即系一啲 third party 嘅 payment platform 啦，会可以做到咯。咁所以而家。反而咧，其實真係嘅，而家網上邊買嘢係比較容易。咁珠寶嗰邊咧，係真係個價位高啲咧，啲客人要謹慎啲。咁所以咧，你嗰個客服要做得好好咯，真係要同佢哋溝通多啲。咁同埋嚟緊我哋就會開始想做埋offline 嘅 channel 啦，咁就會喺浪芳嗰度都會開店咯。咁變咗就可以，如果佢真係想交收嘅話，可以直接去店鋪交收。 咁勁嘅咩 ？Abby， 你而家呢幾年逆市賺到咁多錢嘅咩？ 係錯。做逆流三文主力， 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啊！真系要过嚟探望一下你嘅，哇咁厉害喎、啊！咁啊，同好多老板都系咁样讲啦，即系2020未必系最好嘅一年，但系我哋期待2021年啦。咁啊，祝福你嘅店铺啦，祝福你嘅生意啦，好唔好啊？多谢晒你啊 ，Abby 接受我哋访问，好加油 ，Thank you， 拜拜。 手边竟已没储蓄吧，勒停吧，仙境可以细似烟霞，我又怕下次换了年号，路边不再有花。生了他，担心经济下秒更差，讲好一起看奥运都怕有突发，坏事见讲着笑话，快乐会不会重？再忍一下，怎会毫无代价？明年保了寿命，谁说一定有伴侣与东京？明年即使有热血，错认错说，又如何约定？曾一切都正好撮合无尽。 九分，听紧由周仪容祖儿嘅《东京人寿》。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神光第一线， 点啊，小华有啲咩提供啊？ 系啦，咁啊，四月份开始嘅时候咧，咁啊喺英国嗰度咧就有啲新嘅措施啊，同零食有关嘅。咁呢个零食系咩咧？咁啊，因为佢哋发觉咧，大家食呢啲叫做垃圾食物咧，食得太多，咁啊有损佢哋嗰个嘅健康。咁啊，所以咧就话到，喂，四月开始嘅时候咧，佢哋禁止嗰啲叫高脂肪、高糖、高盐等等嘅垃圾食品，放喺呢个大型商店嘅收银机旁边，或者入口 唔嚟嘅呢啲咁样嘅方法啊， 系嘛？咁佢哋都话到咧，就以后唔可以咧，就对住呢啲垃圾食品咧，系用嗰啲咩买一送一，即、就、系、是、你见到排朱古力，喂，哦 OK 喺收银处嗰度，喂，佢仲要买一送一，咁通常你啲消费嘅嘢，我买咗一个之后，咁啊佢又买一送一，我立埋第二个，即系嗰个叫做令到你好想去买嗰个意欲咧，就以后咧就要 cut 咗佢，同埋连收银机嗰位都唔俾摆啦。咁啊就话如果你要买朱古力嘅。你自己行入啲啦，咁样咁啊，令到你即系排队嘅时候就唔可以 买。如果你唔准摆喺度，但系嗰个收银员推介咧，咁得唔得？嗱，你而家去便利店成日都推介呢啲噶嘛？ 或者喺你面前食紧咧， 咁得唔得？引你 食紧呢个，佢真系冇讲喎。推介，我估佢既然都唔俾摆喺你嗰个收银机旁边啊，断估。即係啲人都唔會自己咁樣推介嘅。 你梗係便利店，你梗係便利店嘅時候，佢成日都講啊嘛。誒、先生，今日朱古力咧$4两粒，係 啊 係 啊， 買下嗰啲咁樣咧。係 啊 係 啊， 我成日都覺得誒唔好咁辛苦啦，即係我唔要啦。即係你又要講，我又要答，咁又好煩啊。 係啦，嗱，佢哋仲有幾多措施嚟睇咩？睇下我哋自己啱唔啱用，因為垃圾食物對我哋嚟講咧都唔係一件好事。佢就話到嗱，餐廳禁止咧免費 添飲一啲咧就含糖嘅飲品， 嗯、 即係例如如果我純粹要茶嘅要水嘅，咁、那個茶又唔落糖嘅，咁、 嗯、 你就可以咧添飲喎，咁唔需要再額外俾錢。咁、嗯、但係如果你要一啲譬如汽水啊或者有糖嘅飲品喺入邊咧，你即係就要額外俾錢，咁令到啲人咧就減低嗰個添飲嗰個意欲。 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嗯，應該係第二杯咧就要 double。个价钱 啊，系、哦， 你仲要谂饮啊嗱，即系 三倍， 即系意思啫，咁觉得饮啊， 系咁，但系对于嗰啲生产商嚟讲，咪好寒冬咯呢件事。 冇办法咁啊，阿白元浩话要健康啊嘛， 即系鬼叫你整呢啲嘢出嚟 系嘛？ 唔好即系我听落英国政府话嘅 先啊， 佢仲有啲咩咧？佢话到你嗰啲垃圾食品嘅广告咧。即係你賣廣告啦、嗯，但係唔可以喺嗰啲 internet 嗰啲網頁咧，第一版就即刻見到啲垃圾食品。咁、嗯、亦都咧就要禁止啊電視機咧喺夜晚九點鐘之後咧 就唔俾播。 係啦，即係唔俾播，即係有個時限俾佢哋嘅。 不過第一樣嘢咧，我自己個人嚟講咧，我就唔係好贊成即係譯做垃圾食物嘅、 嗯。 即係我自己個人嚟講，點解咧？因為食物咧其實無分垃圾與否，因為食得落肚其實都係個天俾我哋嘅東西嚟嘅、 嗯。 即係你極其量。你只可以話佢係唔健康咯， 嗯、 但係又未至於去到垃圾，因為咁樣即係侮辱咗啲食物啊，侮辱咗喺大地種出嚟嘅東西，我覺得又唔 係 幾好。 係，即係始終都係人嘅努力去整出嚟 嘅 嘛。 咁同埋如果 本身都係薯仔啊， 係 咪？ 係啊，咁如果你話佢係垃圾食物，咁我哋食佢，我哋咪更垃，比垃圾更垃圾咁樣。 同埋咧，但係之前我哋喺心理學嗰度咪講過一個，你越係要禁止一樣嘢咧， 越係想食。 係啦，你越挑起佢嗰、那個即係反叛嘅心態啊！唔知道呢、這個嘅呢啲嘅措施會係收到啲咩嘢嘅成效咧？ 咁佢四月先至 kick off 啦，咁到底係咪真係行得通？咁我哋都唔知嘅， 又或者再落去咧、嗯，用禁香煙嗰個方向， 是 即係喺嗰啲包裝上邊咧，就 會有啲肺癌啊、 骨 碌骨頭啊、 骨碌骨頭啊。嗱、啊，去到最後最極致咧，永遠都係嘅。你想禁任何一樣嘢，最後就用呢個宣傳咧， 係 陽痿。你一去到陽痿就得噶啦。你諗下香煙咧，之前禁乜嘢禁乜嘢咧，即係又話爛面啊、骷髏骨啊。都好似冇乜幫助，去到最後最有效個方法就係話你食煙啊，陽痿咯， 真 係 少咗人， 真係少咗人食過，因為哇， 喂，咁呢個對男士啫，女士應該擺啲咩出嚟咧？ 你冇直接影響都有間接影響噶嘛，男士陽痿，女士又好過咩？即係一樣嘅啫，大家都係唔開心。 女士食冇陽痿呢個情況啊嘛， 咁佢要揾一個唔會陽痿嘅男士啊嘛， 佢咪唔俾隔離嗰食咯， 咁咪即係可以變相可以幫到件事咯。 哦，咁都減少咗， 減少咗啊嘛。哦，如果你食呢啲咁樣嘅唔健康食物啊，陽痿。咁就 唔係，我諗住一邊即係你包裝有兩邊啊嘛，譬如個薯片袋，一邊就陽痿，另外一邊咧就係針對女士嘅，咁啊男女都會即係蟹客啦，咁樣冇得咁 fair 啊嘛。 係啦，咁佢哋仲有一招嘅， 呢邊係陽痿。嗰邊係縮胸啊！咁哇大件事啊！ 但佢又真係冇可能做到呢個效果嘅喎，可能係豐胸嘅喎，肥咗之後。 可能真係唔知啦。咁、但佢哋仲有一招咧，就係話到，如果即係以後所有嘅餐廳啦，係一啲叫高脂肪嘅食物，例如啲咩漢堡包都已經高脂肪啦，就一定要列明咧每一樣食物佢入邊所含嘅卡路里，即係等啲人咧不斷可以計算。呢個都係好嘅，即係你向住你望住個 menu 嘅時候，你都知道我食咗呢個，我要付出幾多嘅代價。我食咗漢堡包。要跑翻幾多公里咁你自己都知啊，係咪先？咁啊，呢啲 方法 我哋 係 嘅， 係啦。咁啊，參考下睇下啱唔啱我哋自己用咯。不過成日都係話噶啦，如果你唔想食呢一類型嘅叫做抵抗呢啲誘惑咧，有啲專家就話到，不如大家瞓覺瞓多啲，因為原來喺我哋唔夠瞓嘅時候咧。或者無聊嘅時候，因為攰啊，咁就最容易咧就係食到呢一類型，我哋叫稱之為唔健康嘅食物，係、啦。咁如果你話佢瞓多啲覺，原來就係最好對抗呢啲食物嘅方法嚟嘅。 即 係 弊家伙，我最近真係食多咗，可能真係唔夠瞓啊。 咁你要瞓翻多啲啦，鍾哥。 咁咪陽痿大件事。 你唔係吸煙。 香港電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週推介。 虽则讲到明呢一首歌咧，就系四年前冠录啊，但系可能我佢嘅歌太耐啦，乐迷仍然追捧啊吓。Britney Spears。 个礼拜新登场占第九位啊 ，Britney Spears 嘅新歌，或者可以话四年前冠军咁，亦都系以呢一个黑胶嘅 single 形式出版啊 ，Swimming in the Star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晨光追踪三十一。 九点二十六分啊！早晨啊，昌。 早晨，昌。 早晨 ，Kitty。早晨啦，早晨各位。 系介绍啲节目俾我哋睇下咧。 好啊，咁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今晚八点钟啊，有以事论事。咁啊，今晚以事论事咧，同大家睇下呢个零售业啊。 嗯。 零售业咧，即系喺过去一年呢个疫情打击底下咧，佢哋都好惨情噶嘛。 嗯。 即系啱啱圣诞新年咧，佢哋都呢个消费传统旺季咧，都冇办法救到佢哋啊。咁啊，即係因為好多夜晚啲餐廳啊、餐飲業嗰啲又唔開啦，咁咁咧，我哋今晚咧就會個節目啊，就會揾嚟呢個香港零售管理協會去問一問佢哋，因為佢哋作為呢個零售業界咧最具代表性嘅協會啊，睇下佢哋喺呢一年咧疫情底下咧有冇發揮佢哋嘅影響力咁樣。 嗯， 咁啊，緊接住啦，去到今晚夜晚八點半有日常八點半，咁啊，日常八點半咧，今晚啊好特別喎，帶大家落到呢個社區咧，就會介紹一個共享雪櫃啊。 哦，藍色嗰個咧， 係啊 ，Kitty 咧，咪有放過啲嘢落去咧？ 我冇放過，我好少見到。 反而佢有攞過嘢食喺嗰度，係啊，咁樣。 我睇好多報章都有講到呢一個雪櫃，因為咧嗰個話説嗰個始創人或者發起呢個運動嘅朋友仔咧，佢真係睇咗陌路人咧，係啟發到佢啊，不如真係整一個社區雪櫃喺度咧，幫有需要嘅人啦，咁樣。 冇錯啦，嗱咁啊，其實原來咧呢個社區雪櫃咧真係有好幾個啊，首先輕講下咩係社區雪櫃啦，就係咧有啲有心人咧就將一個即係舊咗壞咗嘅雪櫃啊，就咁擺喺個街頭嗰度，就讓啲社區嗰啲街坊咧將一啲即係自己用唔著但有用嘅嘢，可能係食物，可能係日用品就放落去。咁你隨意就可以去放，隨意可以攞，咁就達到呢個社區共享嘅呢一個概念。 嗯， 咁啊嗰個雪櫃由到藍色好搶眼，好似藍精靈嗰種咁嘅藍色嘅。即系卡通人物个蓝精灵啊，唔系食落口嘅。 明啊，我哋好正向嘅。 我哋冇谂， 我哋都系谂卡通人物，其他啲我哋唔识噶。 冇错。咁个雪柜咧，即系据讲有好几个啊。咁啊，今晚介绍嗰个咧就喺佐敦嘅街头，咁啊带大家去睇一睇啊。 好， 即系呢个寒冬嘅时候都送一送暖啦。 好啦，咁啊好快啊，讲埋今晚十一点钟有午夜广场，今晚系文学放得开。繼續上個星期講阿沈從文，咁啊沈從文即係佢係一個好慘情嘅文人嚟嘅，佢就係經歷到即係好多，即係佢好叻啦，即係幾乎問鼎諾貝爾獎，但係佢又俾人批鬥嘅，又自殺不遂嘅，咁所以產生佢嗰啲作品有好深嘅遊離感。咁啊今晚咧個節目就會同大家探討一下啦。 哇，遊離感呢個字都已經夠好夠文學啦啊！所以大家如果咧想擁抱文學價值嘅你咧，就一定要睇呢個午夜廣場之文學放得開啦！ 呢個痴迷情狂沈從文啊，咁啊大家去了解一下佢嘅內心世界係點樣咧？今日多謝曬 唱，多謝曬，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国会山庄的冲突场面大致平息，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表示，将会在当地星期三晚上八点重启确认大选、各州选举人投票结果程序的联席会议。冲突导致一名女子中枪，伤重不治，至少13人被捕。警方说全部被捕人士都不是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居民。一批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闯入国会山庄，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国会内情况混乱，议事厅有玻璃窗被打碎，国会警察要举枪戒备，

有不少的电影更加会特别选取这个时期的古典元素摆落去它的配乐入面添。仲想听多啲？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黎太。早晨黎太。 早晨啊，林慧。 我知道你好开心，因为咧女女今日生日咧。 是啊，廿几岁啊，所以特 别开心。为什么廿几岁特别开心嘅？ 因为可以甩难啊嘛，佢啱啱读完书咁出嚟做嘢啦，咁放下咗另一段嘅学习阶段咯，我自己。 但系咪仲系同你一起住啊？而家？ 系噶系噶。 咁啊真系安乐晒咯，开始可以收家用咯，系咪啊？ 是啊，他有他家用的。 其实真是一个责任来的，同埋对他们培养了自己的责任心，就是有个感觉呢，就是小个的时候呢，由小到大妈妈就照顾你了，到现在你出生呢，就要为我们这个家庭呢都尽一分力了。 是啊是啊，应该是这样的。 啱啊，咁你都教得好好啦。 希望他再乖一点啦。 啱啊，永远都是比99分好，等有一分的进步空间。 冇错啦，我自己都系比99分自己嘅啫。 唔怪之得你教得佢咁好，因为以身作则，佢睇住你系咁，所以佢又学咗你咯。 希望啦，希望佢学再乖啲，再好啲，再幸福啲。 就系你想同佢讲嘅生日愿望同埋祝福啦，系嘛？ 我希望佢活得自在，幸福美满。 好紧要呢八个字，好简单，但系又唔容易做得到嘅。 系啊，但系希望佢真系活喺佢自己最开心、最想做嘅嘢度，即系生活，咁就我就最满意啦。 我知道你今朝早拣咗一首歌送俾佢。 系啊，女神，因为佢我希望佢好似歌词咁活得自在，活得自我。同埋开心啲咯。 一定开心嘅，听住你啲笑声我都想笑埋一份啦已经。 多谢林慧， 多 谢咁多位。 多谢你电话黎太。好，拜拜。 多谢多谢，拜拜。 不要低头，光芒会掉下来。你是女神，手里面利剑，不要伤害，不要失言。小的舞台，你配有大爱。望，再仰望，谁又会像你，像我高贵上殿堂？评判直任他一脸不爽。望，任意望，如若你累了倦了，快学着我讲。 如果你都有祝福说话想透过我哋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去到讲嘅话呢，而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8啦，我哋就会接听你嘅电话嘅。咁喺嚟緊嘅日子 啊， 你身边有冇啲咩朋友想关心下？ 係啊，特别下个星期星期一二三四五都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预约㗎。 係啊，咁啊可以点首歌俾佢听啦，喺呢个大气电波嗰度送上你嘅祝福18723888，等緊你嘅电话。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近日天气又干又冻，女士们有冇发现皮肤亦都出现咗水油失调、外油内干嘅现象啊？咁系代表啲乜嘢？咁就真系代表我哋系时候要暖身、补水、补血啦。所以今日吹神厨房就想同大家介绍一啲用到黑糖嚟到冲泡嘅茶饮。黑糖具有活血化瘀嘅功效，对于经期不顺同埋经痛现象都有缓解嘅作用。所以黑糖咧被视为女性嘅滋补圣品，佢亦都保留咗较多甘蔗萃取之后嘅维生素、矿物质，加上适当嘅食材去到泡茶嘅话，就非常之适合秋冬饮用啦。 黑糖系咪即系我自己成日接触黑糖就系冲绳嗰啲啊？ 沖繩都有黑糖啦，係、 就、 啊、 是， 好出名啊， 就 係嗰啲黑糖啦，係啊，其實好簡單，我哋喺街市啊、超級市場已經好容易可以買得到噶啦、啊，一包包嗰啲現成，碎嘅又有，一 樽 樽嘅 又 有，係啦、啊，其實就咁聽到黑糖沖茶飲咧，已經覺得好似好暖咁樣啊， 係啊， 甜甜地，我唔知道小白你有冇呢個感覺啦，我自己咧近呢幾日凍嘅時候咧，夜、晚黑食完飯咧，好鬼想食少少甜嘢或者飲一啲甜嘢落去啊！即系我唔知道系咪个人需要一啲能量，即系俾个信息你，即系个脑袋话俾你听，你要食啲甜嘢啦，咁样，咁你咧就会得到你要嘅能量噶啦。 喂，有啲专家讲过噶，真系其实人本身系动物嚟噶嘛，我哋会喺一啲因应住唔同嘅天气咧，个人喺食嘢方面会有少少改变。 系，即系突然之间好想食一样嘢嘅。 冇错啦，即系例如夏天嘅时候热咧，你个人真系发觉，喂，个胃口好似麻麻地食少少嘢，觉得喂都够啦咁样。冬天咧，即系好似。越接近呢個冬眠嘅狀態，我又想食翻多啲嘢暖住個人啦。係 啊，嗱咁、所以咧，今次我介紹呢個黑糖嘅飲品咧，都係幾好嘅。自己喺屋企咧，好簡單就可以沖噶啦、女士們沖俾自己飲滋潤下啦、男士們又可以沖俾你嘅女朋友啊，你嘅老婆飲下啦。哇，暖男啊，直頭 咪係咯。 甚至乎咧，你朝頭早翻工之前咧，沖定一壺喺嗰個暖水 壺 嗰度帶翻公司嗰個飲。 哇，全日都暖粒粒啊！ 哇，幾正啊！咁啊，黑糖可以加啲。啲咩嘅材料一齐落去冲，有一啲特别啲嘅效果咧，咁样菊花都 OK 嘅嗱。我今日咧就拣咗两个同大家分享嘅，第一个咧就系柠檬黑糖茶，咁咧就系加少少新鲜啦，或者系干燥嘅柠檬片，咁好简单，即系如果新鲜，你买个柠檬翻嚟切片咯，系。不过记得咧就洗下柠檬先，系啦，因为你浸住佢啊嘛，咁啊加少少嘅黑糖落去，咁啊半个柠檬嘅份量嘅柠檬片啦，加入黑糖就用温水冲泡咧。就当茶饮，咁啊适合咧中青年嘅女性， 哦、即系唔好热水滚水咁落落去啦， 系啦系啦， 温 暖水咁样啦，系啊，咁咧就有啲咩功效咧？就话有呢个理气养肝嘅功效，系啦、啊，亦都预防一啲黄斑嘅，即系皮肤嘅黄斑。 咦，我都啱， 因为你知道柠檬系有美白嘅作用噶嘛，系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你话啊，我唔中意柠檬，怕佢酸啊咁样。不过其实你加咗黑糖已经冇咗嗰啲 酸味啦，檸檬嘅香味 係啦，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好養顏嘅咧，就一隻就係玫瑰黑糖茶啦。咁原來咧就講到呢個黑糖本身咧就係偏濕熱嘅，咁、但係配上咗呢個玫瑰之後咧，就有清肝熱，就冇咁容易上火啊。咁、你喺又係啦，超級市場啊，一啲乾貨鋪啊、雜貨鋪啊嗰啲咧，亦都可以買到一啲乾嘅玫瑰花翻嚟啦。咁啊，十二朵到啦，十朵、十二朵咁樣啦，又係洗一洗之後咧，就同黑糖一齊放落杯嗰度就。用温热水去到冲泡，咁啊焗佢五分钟至十分钟，咁啊就可以饮用噶啦。 我成日喺度谂咧，呢啲玫瑰如果送咗扎花俾老婆，然后 唔系嗰啲嚟噶嘛？咁大个粒，嗰啲肯雅玫瑰劲大朵， 系啊，仲有唔同颜色添啊！ 就唔系嗰啲嚟嘅，系啦，唔使买呢啲， 冇买错啊！ 系啦，自己好平，可以即系喺嗰啲药材铺啊，嗰啲都可以买得到。咁大家都知道啦，即系玫瑰花咧，啲花茶咧就系养颜啦，有淡斑嘅作用啦， 有啲清香都好香啊！玫瑰 系啊，即系唔系叫你日日饮或者一日饮好多，咁你间唔时饮下咧，其实嗰个气味又好香，即系柠檬啊或者玫瑰啊咁样。加少少黑糖咧，你都会觉得好滋润嘅。喺呢啲咁干燥嘅天气，咁我觉得可以大家试下啦。 好，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我的享乐时代。 同阿 O 啊，同钟哥讲呢个享乐时代之前咧，都仲有一个呼吁嘅。头先咧叫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啦，可以透过我哋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送上你嘅祝福。而家咧热线系继续开放嘅，咁所以如果你嚟紧呢个礼拜都有啲说话想同你嘅亲爱嘅亲朋戚友讲嘅话咧，都可以而家把握机会咧打电话上嚟啦。 嗱就系咁样嘅，阿 O 啊，崔杰同。 是 我今日想讲嘅享乐时代咧，好个人啊， 系 即系自己啊， 系 而且兼且我呢个睇法咧，将会受到各大嘅商户嘅抨击嘅， 吓， 因为我就叫人哋唔好买嘢咯。 哦， 会唔会唔系几好啊？ 都唔会嘅，而家都好兴讲嗰啲断舍离噶嘛。 但系呢个时候即系大家，我哋应该即系刺激消费，使多啲钱嘅时候，叫人哋不如唔好使咁多钱，好似唔系几好咁样。 咁一系我哋帮你做翻个平衡咯。 咁 你尽量 讲 咗先啦，我哋睇下点样帮你兜啦。 嗱，唔使点样兜嘅，即系纯粹个人。咁最近咧，我就其实我有啲东西咧，譬如玩具嚟讲啊，咁有即系叫做，总之有啲嘢咧。我好想买嘅， 系 经常都会追住个，即系佢一出新款我就买，追住一出新款我就买。最近咧我就调翻转头行，佢出咗我反而唔买。咁我喺度等，我话点解我要有呢个举动咧？咁我第一句越出越多啦，咁你冇可能不断去即系沉迷咗落去嗰个叫做一个黑洞里边不断去洗费啊嘛。咁于是咧我就用咗另一个方法，我就不断去俾自己去睇。但系我唔去买， 哦，即系睇咗当买咗， 睇咗当买咗、哦。但系 会唔会越睇越想买咧？定还是越睇越多瑕疵，觉得都系唔买咯咁样咧？ 嗱，呢个咧，我想分享一下近呢两个月里边我一个心路历程啊，就系关于即系某一件产品啦。咁我好想买啦，咁我就以前佢呢个系列一出咧，我就即刻去买啦。好啦，咁呢一两个月前我大概谂。都唔係辦法嘅，如果係咁樣，你轉少少顏色又出一個，跟住你轉少少款又出一個，咁你變咗一個無限深淵啊嘛。咁啊，跟住兩個月前突然之間話，不如我今次試下，我唔好用以前個方法，一出就買，我調翻轉頭，我每一次佢一出，我去， 你去洗手間 啊？洗手先啊！ 喂， 好明 显我讲嘢啊！ 好明显你喺厕所喎、 啊，好似冲咗去大海咁。 唔系啦，我见到隔篱有人斟水，我帮佢揿一揿个斟水器。 哦，好似真系 太唔 专 心啦！你咁样太唔专心啦！ 唔系，我哋就系太专心啊！ 我一路好专心听紧你，本身就话有嚿嘢想埋，但系佢系咁出唔同五颜六色嘅嘢。 你个背景声实在太抢耳啦，系啊。 嗱好啦，咁我讲翻正话。咁啊，今次佢两个月前再出新款嘅时候咧，咁我专登唔买。但系咧，我唔系唔睇。 系。 咁我无论喺上网继续去了解啦，同埋咧，我做多咗一个举动，我就周围去格价。跟住我再去研究翻，即系呢一系列嘅产品之前嘅一啲价钱嘅指标啊，佢嘅走势系点样啊？咁我就自己再预测一下呢件货嚟紧佢嘅价格嘅指标或者佢嘅走势系点样啊？去盘算一下，哦，譬如佢新出嘅时候可能系500蚊，根据以往嘅记录咧，佢再出或者摆耐咗咧，佢可能有机会升咗，但系亦都有机会会向下，有机会会向下调嘅。咁于是乎我就喺度盘算，跟住呢段过程咧。我点都唔买， 系 咁啊，不断喺度等。咁如是者咧，我等咗大约一个礼拜。 等等先，咁但系如果喺你盘算当中，你发现好有机会佢嚟紧系会升值，迟买咧可能买贵嘢，咁你会唔会即刻冲去买咧？ 就系啦，嗱，咁喺我嘅喺啱啱过去嗰两个月嚟讲，喺我嘅经历里边咧，真系俾我计算到。佢系唔会升嘅， 哦， 咁佢个价格真系向下调、哦， 而佢多年嘅买玩具经验 就系啦， 话唔会升嘅， 好啦，咁跟住佢向下调、哦， 系， 咁啊即系我中咗咯，好啦，咁跟住去到话，我俾自己一个指标，譬如原本佢500蚊， 系， 如果佢跌咗大约15%， 系， 咁我就买啦， 哦，即系有个目标价， 有 个 目标价嘅，即 系 等于阿欧买股票咁样，有个目标价。咁我就 有天分喎、啊，我覺得你喺投資市場嗰度， 你聽埋個結果先，唔好咁心急。 聽埋結果先，結果真係耐人尋味啊！嗱，跟住我去到最後跌咗，真係跌咗15%啦，即係回翻。但係所謂嘅叫做跌咗15%，我先至覺得嗰個先係正常價。 哦， 啊、即系佢之前一嚟嘅时候必定系新货， 佢高啲啦、啊，你心急啊嘛。 去到15%，如果你系我，你买唔买啊？ 哦、如果根据你刚才的分析，你觉得它正常就是这样的价格、其实没有抵到、 啊。是的是的是 的。是不是如果我要再抵一点我就再等一下咯。 就是了。 是 于是乎我去到那一天那价钱咦正常了叫做。 是。 我继续不买。于是者呢我就要跟自己说了它仲有得跌的仲有得跌的。于是乎呢我又要重复之前那个的方法。我又重新计算一个它、原本多少钱啊之前那些产品是怎样的走势是怎样啊有没有再跌啊再周围格价。重复多一次。跟着呢再看的时候咦又被我推断到 佢真係再跌喎、 啊。 咁真係跌到咧，跌多再跌多咗15%。 係。 跟住我覺得呢個真係抵價啦。 嗯嗯。 如果你係我，你買唔買啊？比跌咗 15% 之后再跌多 15%、嗯、你 从呢个股票嘅角度你觉得佢分析到咁样应唔应该买呢 入得过不过唔喺一手市场买喺二手市场。 跟住呢我就离弃咗一个一手市场我就试喺网上搵啦。 咁再平啲啦会。 我想再平啲。咁、嗯嗯、当然呢即二手市场都有啲浮动㗎。咁再喺度推断一下究竟点样。二手市场呢我哋就冇得系现场睇㗎啦。即系以前之前嗰个阶段我就真系去铺头嗰度行。真系见到件实货喺呢度。 要睇睇过晒啦要摸摸过晒啦。 咁我上二手市场纯粹是网上面嘅工作啦。咁我就离弃咗一个现实嘅世界纯粹喺网上搵。好啦。真係俾我揾到有啲開始有啲波幅啦，但係就未至於去到15%咁多啦、 嗯嗯， 可能係再有幾個percent嘅微調咁樣。咁我覺得啊，如果二手市場都係去到呢一個境界嘅話咧，應該差唔多啦。 嗯， 好去到差唔多嘅時候，我都仲係冇買。 係 點解咧？ 又打俾我哋。喂，有个玩具好抵喎、啊！我就嚟生日啦。 你虽然仲有9个月，但都差唔多啦，差唔多啦。但我都最后冇买，因为咧开始就要去调整我自己嘅另一个阶段、就是，就系其实我仲系咪咁需要呢一件嘢？ 你有冇觉得咧，即系经过咗咁多嘅时间去钻研，即系你去研究一样玩具啦、嗯嗯，即系头先你讲嗰、那个，当佢系超合金咁先算啦，咁、嗯、样经过3个月嘅睇啊、分析啊咁样之后，你对佢嘅热情已经冷却咗咧？ 就系、是、啦，嗱，唔系叫做冷却咗，系、嗯、客观咗、 嗯。 以前咧，我话佢呢个系列咧，一出我就买，一出就买，可能系真系一头烟啊，个即系个人好兴，哇，好想要， 系 咩都唔谂，买咗先。原來經過另一個心理的調整咧，其實好多嘢你可以睇開啲。哦，原來嗱、 嗯， 我唔係離開咗嗰件產品嘅、 嗯， 我仍然都係同呢件產品直接掛鈎嘅、嗯，即係我個心理上。 是是是 但係我唔係乜嘢都唔諗就去買，而係調轉咗，我企開一步，好客觀地去鑽研，然之後再去睇、嗯，我仍然係好即係。好熱衷於呢件產品 嘅， 但係我係冇買到咯。 最後到而家呢一刻都 係未買，都係未買。咁、哦、但係即係當然價格就差唔多啦。咁、嗯、但係我都係未買。 你呢個理論其實都好應用到喺追女仔嗰度，我覺得。 即係點？ 即係你見到一個好吸引嘅嘢、嗯，你冇衝埋去住先。 嗯， 係啦，你睇定啲。睇定啲三系啦，三个月之后咧， 个女仔变成一个女人，佢咧掂啦，系时候出手， 系啦， 因为已经跌定咗啊。 唔系最重要系咩？ 票咁样跌定咗啊， 跌定咗。同埋头先阿钟哥讲，你客观咗个人，即系你终于知道佢系咩来龙去脉、 啊。所以呢个真系一个好嘅经历啊，对于我嚟讲，所以可以同大家讲下。即係無論係追女仔又好，又或者係買嘢都好，不妨試下俾自己一個嘅緩衝期啊， 係一個冷靜期， 冷靜期，企開一步再望一望，究竟自己係咪需要嗰一樣嘢先咧？ 無論6點開始還是8點啟動，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線。 梁荣忠、崔杰彤、阿奥、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你几多点？记得勤洗手，勤力啲洗手。